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

自己一个人走，挥动蓝色的衣袖，让寂寞喋喋不休，月本可遇不可求，他会在第几层楼，每当想见你一面，我就想记忆开口，你若回头，就用眼神和我交流，瞬间替代永久。当海景经过的时候，我没有牵到他的手，梦在酒笑云外的另一个宇宙，就仿佛美丽的石榴。当海景经过的时候，我不知自己在梦游，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探谋。 一班最早的列车

种危险，一直不变的谎言，愿不愿给我明天，增加的瞬间，梦幻的边缘，再多痴心也不能换成一个愿。 心碎